good night's sleep where I will paint the small hotel. Together. La la la la la la 这漫长渺小人生，不负你们。

消失人海中。是一样，

要去的地方。四月细雨春忙，太急太急希望。 听街声，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。情歌里，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。一根烟，给路客，却发着星光。